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32集。 这些话我常常拿出来炫耀，告诉所有担心我或者纯粹看戏的人，我其实过得不错。但是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吗？事实是，你姐姐砸给我的钱，用来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她帮我找妈妈，投入费用和精力，我连问都不敢问。因为我发现我的良心其实真的没有这些重要。你刚才说的合同漏洞，林京武也好，之前的老板也好，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可能是因为真的没有发现，也可能是因为知道甲方是他们惹不起的齐家，所以干脆装聋作哑。而我自己压根都不想去探究到底是哪个原因。我用了4年时间还了46万3000元的债务，却还欠着562万7000。这些钱每年都要收取7%的年率，就这个利息还是我用我这张看起来还能装可怜的脸一家一家哭着求来的。 他仿佛在说别人的事，笑得愈发开心，齐成的眉心却越拧越紧。迟志涵直直看进齐成的眼睛， 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你跟我签的这个合同真的可以帮我一辈子，但我不需要这样类似遗嘱托付的东西。我不想这一辈子看到钱的时候都想着我曾经有过一个想要尽力帮助的人，失败了以后还试图保我衣食无忧。启程，我不需要这种照顾。 迟志涵说完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眼角微微红了。他了解启程所有的用心良苦，但是拒绝接受。把合同退还给启程的时候，他拒绝得很委屈。 所以，我宁可继续被你姐姐欺压，也不要和你签约。 迟志涵坦诚了自己的债务，告诉他自己的公司有法盲的嫌疑，顺便控诉了齐宁对他的打压。一个合同可以帮他解决所有的事情，可是他委屈兮兮地说他不签。到最后，齐成这个做了合同想要护他周全的人反倒是被他赖上了。这种方式， 赵医生找过你了？ 除了那位赵医生，自己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热爱耍流氓的人了。迟志涵肩膀垮了下来，语气挫败。 我找过赵医生了，很明显吗？ 下定决心后，迟志涵找过赵医生，当时还不知道合同的事，只是单纯想问赵医生怎样才能让齐成放弃厌世的念头。赵医生说现阶段只能让齐成先有牵挂，拖一阵子看看情况再慢慢调整。迟志涵勉强算得上牵挂了吧，至少刚才漫惨的时候齐成的脸色并不好看。可是他现在面无表情地收走合同，到底是代表他迟志涵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迟志涵忐忑不安地换了另外一个话题。 对面的护士都搬走了，我可以回对面睡了。 齐成动作顿了下，把放了一半的合同干脆揉皱，直接塞到牛皮纸袋里，动作幅度很大，起码迟志涵从来没看到过他这个样子。迟志涵咬唇，心里变得更加忐忑。齐成生气了，胸膛起伏的频率变快，脸微微泛红，看都不看他一眼。迟志涵身体前倾，半个身子挂在吧台上，凑过去想要看清楚齐成的表情，却被齐成用黄色牛皮纸袋子遮住鼻子，视线一黑，耳边只有他走远的声音。 你不高兴是因为我私下找了赵医生吗？ 迟志涵扭头看着那个男人正在往楼上的画室走。齐宁说过，齐成一旦进了画室就代表不愿意和任何人沟通，得等到他自己把情绪调整好了才会出来。他和齐成在一起的时候，齐成从来没有去过画室，那个地方有密码锁，密码只有齐成一个人知道。迟志涵莫名恐慌了起来，跑了2步跟上去，一时之间完全忘记了不能靠近的原则。 还是因为我不同意签这份合同？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很靠近，池之涵都能闻到齐城身上的药香味儿。齐城没回头，也没有减慢速度，因为身高差，池之涵走近后才发现他拒不合作的态度像是一堵墙。齐城从来都没有在他面前立起来的墙。 你不要上去，我会怕。 池之涵彻底慌了，下意识伸手拽住了齐城的手。一切静止了。齐城的手比他想象中还要凉，但是很大，因为画画的原因，中指有厚厚的茧。惊慌只是那么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在抓住齐城的手后回归原位。池之涵又乱来了，又忘记了他的病，忘记了他被人碰到后会痛得撕心裂肺。 对不起。 池之涵想要缩回自己的手，他真的不适合参与这个治疗方案，意气用事，不自控，还容易没脑子。自责情绪完全盖住了他的感官，所以他隔了一秒钟才发现自己的手抽不回来了。齐城还是背对着他的姿势，却把他的手攥得死紧，不知道是因为用力还是幻觉，齐城的手微微发抖。池之涵迟疑的又用了点力，还是抽不回来。 齐城，你不会痛吗？ 池之涵都已经能感觉到齐城手心渐渐出现的汗意，他不但在痛，还在流冷汗，可就是固执地拽着池之涵的手。 其实你不签合同，这些事我还是能做完。 齐城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可是手心里的汗却越来越多，多到池之涵的心开始揪痛。 我死了，一样可以把这些钱当成遗产传赠给你。 齐城终于转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手却仍然拽着他的手。齐城额头也有汗，因为剧痛，牙关咬得很紧。 然后我可以捐出去。 池之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根筋错乱了，在这种时候居然也突然有了火气。 什么叫做他死了？什么叫做遗产？ 齐城抿嘴，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池之涵最终还是被齐城额头上的汗弄得败下阵来。 不痛吗？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这人拽紧了就不爱松手，上次生病躺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生气了也是这样，可是这次更难搞，他神志清醒，就更加倔得像一头牛。 除了钱，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 齐城固执地忽略到池之涵努力想要松开他的手。痛不痛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幻觉和真实在这十年时间频繁交替，他早就已经分不清楚，但他就是无比排斥池之涵要松开自己手的样子，所以下意识握得更紧。池之涵甚至说他要回到对面去睡，而自己想了一下，居然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怒气涌上来的原因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唯一的理智都因为池之涵拉着他的手又打算抽回去的时候轰然倒塌。他就只能这样站着，没想到解决方法，也突然不想解决，直到池之涵叹了口气，用那只自由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餐巾纸，用牙齿咬开包装，抽出一张后垫起脚帮他擦掉额头上的汗，擦的时候还小心地观察他的表情。 反正都已经痛了，会不会又头晕看不到？ 齐城下意识地摇头，接着看到池之涵更加放心地靠近了一点，眉心微微皱着，被他拽着的那只手彻底软了下来，放任齐城这么用力握着。 为什么生气？ 池之涵已经完全没了脾气，心被他弄得七上八下的，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握着手，紧得像想要用502胶水粘起来一样。 齐城呼吸得有点急，额头上的汗擦了又流，表情倔强，眼神却很无助，就像是发了脾气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收场的小孩。齐城的视线一直看着他，看着他笨拙地拿出纸巾，看着他无奈的苦笑，踮着脚尖举起手帮他擦汗。齐城眼底的情绪，迟志涵不想看，更不想懂。 我以后再也不私下找赵医生了，我的生活也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惨。 迟志涵求和的时候，微微皱着眉。 这几年的工资加上微薄，那些钱过几年也就能还清了。我不想签合同，只是不想你觉得自己了无牵挂了。加入你的治疗方案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住在这里交通不便，难免会影响我的正职工作。 迟志涵帮他擦汗的时候，下意识用纸巾摁平了他皱起来的眉心。 我想要你的回报，但是不是这种方式。启程，我不想你最后走到那条路上。 最后这句话迟志涵说出后几乎屏住呼吸。赵医生说过这是齐城的敏感点，齐鹏和齐城谈自杀这件事之后，齐城在齐鹏走后就发病了。赵医生也几次试图和齐城讨论这件事，但最终总是以齐城出现自闭症状告终。迟志涵被齐城拽着不敢乱动，总觉得他现在的神经绷得很紧，随时都会断裂。那句话就这样脱口而出。迟志涵是真的怕，以前觉得是责任问题，现在却多了一些其他的情绪。可是齐城对他的这句话却没有很大的反应，他低下头，再抬头的时候，额头上的汗似乎少了很多。 不要住到对面。 理所当然地接在他那句不想他走到那条路上后面，像是条件交换。齐城放开了他的手，径直走进画室，当着迟志涵的面搬了一张凳子抵住会自动关上的密码门。他进了画室却没有关门。齐城看着目瞪口呆的迟志涵，语气平静。 我要赶稿，晚饭做好了叫我。 所以齐城生气的原因是自己说要住到对面去。为什么他可以那么自然地跟自己聊死亡的话题，包括遗产，包括自杀？ 启程，我可不可以把刚才那段对话告诉赵医生？ 赵医生已经在邮件里控诉过监控这件事，只是没说启程为什么会要求关监控。作为条件，他戴上了监控心跳血压的手表。迟志涵觉得他们刚才的对话对于赵医生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治疗依据。齐城的声音从画室传过来，没有什么起伏。 不可以。 迟志涵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提高了音量又开口，语气无赖。 我不管，我就是要说。 画室一片安静，半晌才传来齐城不轻不重的一声冷哼。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